以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不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卖瓜票是一段传统相声，讲的是一个假京剧行家出丑的事儿。曾经有很多相声演员表演过这个段子，今儿呢和您一起来听罗荣寿和李桂山表演的这段。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啊和您一起聊一聊相声名段卖挂票。相声的很多题材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卖挂票中的蹲票就是生活里的实事儿。京剧名家谭鑫培晚年是不经常去戏园子的，有一次广德楼的戏牌贴出了谭鑫培的碰杯，中午一点左右，园子四周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看戏人越来越多，连窗户上都趴满了人。天黑了，谭鑫培还没有来，台上一直唱的是逛灯请衣这些小戏。这时候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擦着脑袋上的汗挤进戏园子找座，那老头看到戏院里没有了座位，可是眼看好戏要开演了又舍不得走，就和戏园子里一位姓石的先生说，让我蹲在桌子底下吧，反正有的听就行。石先生瞧他这么大岁数又那么可怜，就让他钻进桌子底下。等到快8点大戏开始了，台下的人立刻鸦雀无声了。等到谭鑫培刚唱完一句，台底下齐声喊了一声好，那个老头也在桌底下露出个脑袋，用嘶哑的声音喊了一声好，然后又缩进去了。当时把石先生吓了一跳，之后凡是谭鑫培的一个好腔他就钻出来喊一声，一直到结束。散场后他才从桌子底下出来，对石先生说呀，真过瘾呐，委屈着蹲这么长时间也不算受罪，可是您刚才要不让我把那声好喊出来，可真是憋得我肚子疼哎。这就是关于蹲票的来历。讲完这个小故事，欣赏一段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卖挂票，听听相声中是怎么表现的。 这个相声啊，人人都可以研究， 是啊， 不管你搞什么工作都可以研究研究相声。 对， 你看我呀就是爱研究相声。 哦，您呢？ 不但是相声我爱研究， 凡是这个说唱形式我都喜欢。 哦，都喜欢。 什么叫梆子、香二黄调、西皮大鼓、连环烙、 哎、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针、西游记、 嗯、 关王庙、一翠花、秋胡、回家瞧他妈、 哎、您走吧先生， 我都喜欢研究。 您怎么说话一套一套的呀？ 最喜欢研究的是京戏。 哦，京剧啊。 哎，并且我还是个内行。 哦，还是行家。 对了，可是外江派。 哦，就在外头。 不经常在天津北京一带。 嗯， 久在上海。 哦，上海啊。 您没听过我的戏吧？ 哎，不理会。 没见过的戏报子吗？ 哎，也没有。 要说起我这个艺名来呀、啊、 嗯， 也许您有个耳闻。 那么您介绍介绍吧。 我的艺名啊叫这个烤薄薯。 不是，嗨，烤白薯啊。 燃也。 还燃也呢？您甭上口了。 烤的 我知道也不怎么样啊。 我怎么得了这么一个名字呢？因为我呀爱吃烤白薯。 嗯， 我久在南极省待着，每逢到了秋季啊，我不想北方别的吃， 哎， 就想白薯。 嗯， 我的朋友往南去啊，不给我带别的， 哎，给您带点什么呢？ 就给我带点白薯。 呵， 没事，我就坐那烤着吃。 嗯， 我们的师兄师弟呢，跟我闹着玩，你瞅我们这角儿，白薯。 呵， 后来呢，他们就光叫，你看，又烤上了，烤白薯。 哎，也不怎么样啊。 这个名出去了，让听戏的都知道了。 哦，观众啊， 有一次啊，散了场，我出园子。有一听戏的瞧见我了， 嗯， 冲我这么一乐，哎，这就是那烤白薯。好，我这个名字就出去了，号召力特别大。原来我这个园子呀只能盛到四五百人。 哦，一个小剧场啊。 我这个名字这么一出去了不得了。 嗯， 拥挤。 我也是。 买票就成问题了。 哎， 盛不下呀。经理脑筋活泼， 怎么办呢？ 为了我这块烤白薯啊， 嗯， 单盖了一个园子， 嗯， 这个园子可以容纳1000多座。 哦，一个大剧场。 咱那个时候要成1000多座的园子就稀奇了， 就了不起了吧？ 搁到现在当然是不稀奇了， 是吗？ 那个园子是为我盖的。 哦，哪个园子是为您盖的？ 上海，您知道有个黄金大戏院呢？ 黄金大戏院， 哈，那个园子是为我盖的， 为您盖。那么大的一个戏院，花那么些个钱，够人家的本钱吗？您给人唱个三七两七的， 哪能唱个三七两七的？ 那么怎么办呢？ 他盖得了那个园子以后， 嗯， 我就跟经理啊定下合同。 哎，什么合同呢？ 无期徒刑。 无期？哦，死了为止啊？ 什么死了为止？ 什么叫无期徒刑啊？ 就是总在他那个园子演。 哎，那叫长期的合同。 哎，对了，长期的合同。 哎，总在那儿唱。 所以呢，穷永不忘北方来。 嗯， 只来过一次。 这是多会儿啊？ 这是在早了， 这是多会儿？ 民国28年。 哦，28年。 我到过一次天津。 那么您是演出来的吗？ 哎，不是，办我个人点事情。 什么事呢？ 有一天呢，我正给他们排着戏呢。 嗯， 来了份电报。 谁？ 是我兄弟给我去的。 哦，您弟弟。 对了，他结婚。 嗯， 让我给照理喜事，我不能不回来。 那应当回来看一看吧。 我得告假去。 是啊， 到了经理室一看，经理啊正吃饭呢。 嗯， 我进来了，我说经理，我给你告写日子假。经理啊， 嗯， 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 嗯， 不亚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哦，要唱杜十娘。 一听说我告假，直吓得心里是颜色更变， 嗯， 颜色更变，浑身打颤，昨天半犯脑子出汗，不敢吃饭。 嗨，一块烤白薯哪至于啊？ 吓得他是抖一而战， 嗯， 抱拳拱手，哎呀。烤老板， 哎，怎么烤老板呢？ 我不是叫烤白薯吗？ 对呀、啊，把这茬给忘了。 您别走啊！您要这么一走，我这是改旅馆的，改澡堂子呀。 嗯，那就改白薯教得了嘛。 我说我走，你不会再接别的角儿吗？我接谁呀、啊？上一次咱们二位闹点事情，您走了，我把梅先请来唱了两期，可是也是客满。但是听戏的出园子以后都有个纷纷议论， 嗯，说什么呢？ 据说梅先生那个味儿嘛， 嗯， 没有您这个白薯味儿好。 嗯，啊，你那是甜头的嘛？ 什么呀？ 那 我的艺术、 哦、 腔调的味儿最好、 哦、腔调好听啊。 说您可千万别走，不让我走不行。 那么怎么办呢？ 去心一定，决定得走。 嗯， 明着我走不了，我会按着走。 哟，按着逃跑啊？ 挡上你呢，跑了不丢人。 那么 我偷着回来几天，办完事再翻回去，不给他耽误事情。 哎，也是个办法。 到了天津下船，找着我弟弟给他办事。喜事已毕，前后不到10天， 赶紧的回去吧。 我就要回南。 嗯， 出来几位朋友不让我走， 不是 挽留我，让我给唱几场义务戏。 那您可不能推却， 推辞不开了。 对啊， 我说我唱倒是没关系，我没有行头，我怎么唱啊？ 哎，这是个困难嘛。 我的东西都在上海呢。说不要紧，您说您唱什么戏吧。 我们先给您做行头哦，显秀。我说那也不行， 怎么？ 这个牡丹花虽好，得有鹿叶扶着， 那不假的吗？ 你看我一个人光杆牡丹不行啊， 那哪成啊？ 我说我没有人，我怎么唱啊？ 嗯， 说人为您甭着急，这儿离北京才240，顺北京给您约人。 嗯， 我说你们要约人呢，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要那个有名的。您往安，回头给您开个名单子，您看看。 哎，好一点的角色。 到了晚上把名单子递给我了。 嗯， 我这么一瞧啊，这些个人在咱们天津北京那都是头牌牌啊。 好啊， 可以说都是头牡丹花啊。 那不假的吗？ 您想这些头牡丹花， 嗯， 围着我这块烤白薯， 这 您说这戏错得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提了。 得了，这些人类凑合吧。 嗯， 我说咱们在哪儿演出？ 哎，是啊， 说咱们中国戏院吧。 哦，中国大戏院。 我说我还没看过这园子。 嗯， 我到那儿瞧瞧去吧。 哎，看看吧。 结果我到了中国大戏院，我这么一看呢，要把我憋闷死。 怎么了？ 一个小戏棚子， 小戏， 我那儿唱着窄边， 嗯， 才成2000多座， 那就可以的了。 不成，那儿唱的地方太小。 哦，太小。 没办法，说您就凑合这儿唱吧。 哎， 我说行了，就这儿�吧。那么您出戏码吧， 出戏吧。 我出了3天戏。 哎，头一天什么戏呢？ 头一天打炮。 什么戏？ 连环套。 您去谁呢？ 我去那墩子。 墩子。 哎， 我去那案板子。 干嘛？ 下厨房。 什么叫墩子呀？ 花脸。 那叫豆耳墩。 哎，豆耳墩。哎，您这个脸谱瘦一点。 外行。 怎么？ 穿花脸不再胖瘦。 嗯。 再不化妆。 嗯。您这个身上柳一点。 先胖老啊。 哎，个儿还矮一点。 我那靴子底厚。 哎，多厚啊？ 4.8。 4.8。没那么厚的您呢？ 我说错了，4.8寸、 哎，那就可以的了。第二天什么戏呢？ 全本的《红松烈马》。 哦，您的魏虎。 我哪能成魏虎啊？ 那么您的谁呀、啊？ 剑秀老生。 谁呀、啊？ 薛平贵。 哦，改锅了。 哎， 第三天什么戏呢？ 了不得了，是我一个拿手好戏。 嗯， 独有的《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 嗯， 哦，您的兔爷。 我 兔爷， 我怎么能成兔爷呢？青衣。 哦，您是兔奶奶，咋算您兔奶奶？ 你就认识这俩。 那么您去谁呀、啊？ 我去那嫦娥。 谁？ 嫦娥。 嫦娥呀、啊？ 哎， 我瞧您像幺蛾。嫦娥， 别 起哄了。 三天戏码贴出来，在中国大戏院门口， 嗯， 给我撒了个大花牌了。 哎， 霓虹管电灯，传了3个大字。 哪3个大字？ 烤白薯。 呵， 旁边有小字， 嗯， 这么写的。 哎，怎么写的？ 本源。重金礼聘，首都呼汉，殷勤各赴，久负盛名。初次来北，环球无二，唱作俱佳，第一门舞老生，烤白薯。 我就知道烤白薯嘛。 票价贴出去，池子里不论前后排，也不对后。 卖多少钱呢？ 一律300元。 300块。 哎， 您等等吧，先生。 怎么了？ 民国28年洋面才卖5块钱一袋。 我不管洋面。 嗯， 洋面卖5块，我白薯卖300。 哎，那年缺货吗？那年 哎，听不清啊。 嗯， 头级包厢4000。 哎，二级的 3000。 哎，普通的 2000。 嗯， 先提售票，这报子一出来，这个票一抢就没了。 嚯、哦！ 到了是日子是晚场，下午6点钟开场。 嗯， 下午6点呢，早晨9点就有人叫门， 干什么呢？这是 听戏的， 干嘛来那么早啊？ 来晚了怕没好座啊。 哎， 这么一拉这个栅栏门，呼啦一下子。满了， 我客满， 赶紧写牌子拖出去，客位已满，诸君原谅，明日请假早临。 哎，票也说完了。 这牌子刚拖出去不到2个钟头，又来了50几个人。 嗯， 买票买票买票，查房过来了。 哎， 啊，对不起各位，没票了。 哎，没地儿了。 没票，我们这大老远来的，那怎么办呢？那您不问明儿再听吗？ 嗯， 明天什么戏啊？明天是红松烈马，不听这戏那还听谭富英呢。 啊，行业不是。 就为今儿这连环套来的，您为连环套来的也不行啊，他已然客满了，没办法了， 没地儿了。 今儿您怎么来的，您怎么回去？ 嗯， 这戏您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告诉您吗，让我们进去听两句还则罢了。 嗯， 如若不然，我们这50几个人在你们这儿自杀。 嚯，这可受不了，这个要出人命， 想办法。 嗯， 没主意啊，其中有高人。哎，咱们商量商量，这个我买不着坐票是吧？ 嗯， 我买站票行不行？ 哎，什么叫站票啊？ 4个犄角不是空着呢吗？ 嗯， 在那儿站着听。 哦，这个票价便宜点。 谁说的？也是300。 站着听也是300。 他不在乎吗？ 嗯， 好，不是就是钱吗？ 给你300， 另外给10块小费。 10块钱小费？ 查房都不敢要。 怎么不敢要啊？ 谢谢您，您拿回去吧，我们不收您小费。 嗯， 哎，看不起人。 不是看不起您，您想您给这么些小费，我们得招待招待您呢。嗯，起码我们得给您沏壶茶来。行啊，可以沏壶茶来吧。不行啊，嗯，他没地儿放啊。 对呀、 啊， 哎呦，对了，我们都站着呢。 不要紧，你沏水去吧。嗯，我们手里拿着壶碗， 渴的时候我们就喝，不渴我们就听。 嗯。就是一样板得横， 哎，那样 这戏唱的多好 啊， 叫好行了， 是啊， 拍巴掌不行， 怎么 手里有壶碗啊， 嗯， 拍巴掌 好， 壶碗全碎了， 得还得赔壶碗， 就这么站着，站了五十多人， 哎，五十多个人呢， 盯到下午一点多钟啊，又来了七十几位， 哎呀， 买票买票买票， 没地儿了， 他们说、哎、没票了，没票了，说还有先来后到是怎么着， 嗯， 刚才你们那客满牌子戳出去了，进去五十多人，怎么会有座了？ 哼。 不是人家买的是站票，行啊，我们也买站票啊。 嗯， 不行，他站着也没地儿了，不能够。你们这还有票有相声怎么着？ 好嘛， 不，实在是没地儿了，您可以里边看看去。这几位进来了，一看，哎呦，可不是没地儿了。 嗯， 哎呀，站着没地儿不要紧。 嗯， 我买蹲票。 我什么叫蹲票啊？ 站着这地儿不是有空吗？ 嗯， 在这地儿蹲着听。 哦，这个票价便宜点， 也300 啊。蹲着听也是300， 你还听不听啊？ 嗯， 这位把钱掏了，往这儿这么一蹲，这位往这儿这么一蹲呢，站着这位就不舒服了。 哎， 腿底下箍上了。 是啊。 哎，这怎么蹲起一个？ 嗯， 怎么你这蹲着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听戏什么意思？哎、听戏你为什么蹲着呀？ 是啊，他不是来晚了吗？ 来晚了，来早不是就站起来了吗？ 嗯， 那你这顾顾嚷嚷这可不行啊，怎么这要一个 一边一个， 别挤别挤。 嗯， 哎嘿，这回有意思了。 哎，不是不能拍巴掌吗？ 拍巴掌没关系了。 怎么了？ 壶碗盛下来了。 怎么搁哪儿了？ 搁那脑袋上顶着呢。 哎，受得了吗？这玩意儿 男人蹲着哪位啊？五十多了，大胖子，去黑，剃光头，锃光瓦亮， 嗯， 开花花胡乱给搁脑袋上， 哎呀， 烫的那位直咧嘴啊，这下 哟、嗯，这是烫的， 都不敢拨弄脑袋， 怎么？ 你拨弄脑袋，壶碗全碎了， 好，还得陪人家， 就这样蹲着，蹲着七十几个人， 哎，七十几个人呢， 到了下午3点多钟，又来90几位， 嗯， 买票买票买票， 这回可没地儿了， 常说实在没地儿了啊，我们蹲票都卖了， 嗯。 哎呦，蹲票都没了， 没有了。 买趴票。 不，什么叫趴票啊？ 椅子底下趴着听， 这票价便宜点啊？ 也300。还没关系，给你钱。过来，先到劳驾。劳驾，您抬腿。你找什么？ 不是找什么， 我上椅子底下去。你上这儿干嘛了呀？听戏啊。 嗯。 听戏为什么上椅子底下？是啊，我不买的是趴票吗？ 趴票， 您受点累吧。这位一抬腿，这位钻到里边去了。 嗯， 他钻的时候，人那脚悬起来了 啊。是啊， 他钻进去以后呢， 嗯， 这脚往下一落呢，正合适， 哎， 正踩着脖子， 得，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这踩着还不虚会啊，什么都把功夫大了。 嗯， 功夫一大，踩的那位脑筋也蹦了， 呵， 脸也紫了，脖子也粗了， 嗯， 说话都变了音了。 是啊， 这味儿了。 嗯， 嘿。啥门的？ 怎么了这？ 这踩的呀！ 呵，您听听， 声带都瘪了。 嗯， 啥门的？抬腿嘿！ 坐着这位不乐意了。 哎， 什么意思？挨着你就算倒了霉了。 嗯， 这么一会儿你孤扔6回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抬腿。 抬腿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叫好。 叫好。 叫好，你给谁叫好？ 我给台上叫好。 你还没睡醒呢吧？ 怎么 没开场呢？你给谁叫好？ 是啊，我叫一个的。 嗯， 开场啊，到开场我死活还不一定呢。 我、 哦，哎呦妈呀，您记得修好了啊。 嗯， 您抬着腿，我缓一闸， 缓一闸， 可快点啊！没多大时候，一抬腿，好，噗，又给踩回去， 多， 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趴着，趴着90多人， 嗯， 到了5点多钟得响通 啊，该打盹了， 呜，堂鼓一响坏了，有打太平门呼啦一下子。进来30几个人， 这回可没地儿了。 好的时候浑身是汗，喘息带喘， 嗯， 都说不成话来， 嗯， 哎呦我的妈！哎，行了，行了，刚打盹， 嗯， 茶房。茶房， 哎呦呵， 茶房都不敢露面了。 嗯， 这位嚷嚷，茶房，有人没人呢？ 我， 怎么意思这儿？ 查房过来，您别嚷，什么事？买票。 嗯， 买票，没票了， 没地儿。 您看，坐票、站票、蹲票、趴票，我们都卖了。 嗯， 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了， 没地儿了。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呢？ 嗯， 哎，我买挂票。 哎，什么叫挂票啊？ 楼廊上拴绳，挂起来听。 这票价也是300啊， 305块。 哎，怎么贵5块钱呢？ 绳子钱。 哦，绳子自备， 把钱掏了，现买绳子去。买了来，两个茶房捆一人，把这位倒背手捅好了，捆结实了，当中间拴根绳，往楼廊啪这么一甩，底下撑撑这么一倒，你再叫这位乐得大了。 嗯， 这下就上去了。这倒不错啊。 嗯。 知道我这听戏呢， 您不知道呢？ 我是打悠闲的， 好运都扔了。 哎，这俩钱可没白花。 哎，怎么 得看呢？ 哎，高速嘛， 就是吊得很。 哎，多新鲜呢。 哎，哎，打哪？ 哎，怎么了？ 不听了呗。 哎，怎么会不听了？ 他一上去的时候啊，脸朝前，心绳的紧呢、啊，这么一环扣呢，他脸朝了后了。查房，查房过来了，嚷什么你？不是。看不见了， 对， 给转过来呀、啊！茶房蹬着凳子，一拧这位腿，哎呀呵，行了，我稳当了。 哎， 你再捆别人去吧，哎、 接茬捆， 一个一个都把它挂起来。您琢磨琢磨， 嗯， 连坐票、再站票、再蹲票、再趴票，在这30几张挂票，人家为谁来的？ 哎，为您口白鼠来的， 是不是为我来的？ 那不假的。 咱们要不给人卖两嗓子听，对得起那票价吗？ 那对不起。 也别说呀、啊， 嗯， 我这个连环套实在是好啊， 哦，是又高的。 你要听完我口白鼠这个连环套， 啊、嗯、啊， 其他的人呢，您就甭听了， 嗯， 听着不解气。我这个腔调里边实在是有好的， 是 啊， 嗯，这么办得了。您这话说的太大了， 嗯， 我有点不信。 怎么样？ 今儿您消遣消遣这连环套怎么样？ 哦，你让我唱两句。 哎，对对， 谁听啊？ 哎，我听啊。 你听？ 嗯， 就你这肉眼凡胎的。 什么叫肉眼凡胎呀、啊？ 你配听我的戏？ 这么办得了？我借着众位的光还不成吗？ 哎，这还成 啊？ 这么办，我就唱一唱。 对， 连各位也听一听。您这么一听啊，真得说让您呢都纳闷儿。 嗯。 哎呀，你说啊，我过去听过多少次连环套了，就没有这样的腔调。 嗯，烤白薯是好， 是好，这腔调是美。 嗯， 如果我唱的最好的地方，请各位热烈的鼓掌。 没错，欢迎您。 我那天在中国大戏院怎么唱的，今儿在这儿怎么唱。 对， 我这么一出来，碰头好甭提，就我这头一句“一起当年弄钢翔”，可以说是压倒一切。 嗯， 我给您学一学， 您预备鼓掌吧。 热烈鼓掌。 哎， 嗨。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雷康雷斯雷康一起打我你 够冲的 论那钢枪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就来了这么一个腔不要紧的， 嗯， 你再听抬头了，哇， 这好哦， 都走了、 那还不走？ 走了那是外行， 嗯， 就有30多人愣没走， 爱听嘛， 都在那挂着呢， 挂着。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啊，和您聊一聊相声名段卖挂票。不光蹲票是有真事儿啊，挂票也是有实事儿的。胡喜禄唱《玉堂春》时，来看戏的人特别多，晚来的人没地方了，就用粗绳子把板凳悬在戏楼的栏杆上，打着秋千看戏。其他人都不看戏了，都来看这稀奇的景。这就是相声中挂票的来历。好了，到这儿呢，今儿的百年笑声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张雨生的《以为你都知道》，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为你都